泪水留在脸庞，你把爱在我心中点亮，又拒绝了我所有的期待。原本也许是上天安排，既然幸福已注定变成伤害，你用微笑断送我们的将来，只留下悲伤排山倒海。世界太精彩，让爱各自的存在，我把梦打开只为等你回来，无人愿说的痴心不改。世界太苍白，时间欺骗了等待，说爱与不爱都是老天安排，谁来填补你带走的伤害，换我的未来。你把爱在我心中点亮，又拒绝了我所有的期待。原本也许是上天安排，既然幸福已注定变成伤害，你用微笑断送我们的将来，只留下悲伤排山倒海。世界太精彩，让爱未来，无人愿说的痴心不改。世界太苍白，时间欺骗了等待，说爱与不爱都是老天安排，谁来填补你带走的伤害，换我的未来。谁来填补